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京剧《法门寺》。在剧中，马连良扮演赵莲，张君秋扮演宋巧娇，裘盛戎扮演刘瑾，萧长华扮演贾贵。 满朝文武尊杂贵，何比西天拜佛成。杂家表春华乃陕西燕安府的人士，自幼敬身侍奉老王，老王龙椅冰天，福保幼主正德皇帝登基，明示君臣，暗示手足的一般，太和老佛爷十分的宠爱，将杂家 人为一次命令，干殿下封为九千岁之职。哎，贵儿啊， 这儿， 咱们爷们这个字号，哎，说得客了吧？ 感情了，撑得起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可这会儿，谁还比得了咱们老爷们儿了？ 这么一说，够瞧的了。 嗯，够瞧半天的了。 太和老佛爷要往法门寺拈香，銮驾齐备了吗？ 齐备多时了，候您请假呢。 候着， 这 大家要请假。 是， 儿臣有请母后。 但愿得长生不老。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平身。 天天岁。 儿啊，为娘要到法门寺降香，銮驾可曾齐备？ 俱已齐备。 齐驾法门寺。 遵旨，官儿啊。 是。 齐驾法门寺。 是。叫的。 有。 齐驾法门寺啊。 哦。 二爷呀， 问问庙中和尚哪里接近，为娘也好答复。 遵旨，官儿啊。 是。 问问庙中和尚哪儿接近，还和老佛爷要打坐。 是。那个和尚呢？ 有。 哪儿接近啊？还和老佛爷要打坐呢？ 观音堂接近。 观音堂接近啊？好的。 是。 去天帅。 嗯。 观音堂接近。 观音堂，你就告诉他们不得了吗？ 哎，这和尚带路，下问百驾观音堂。众上谢恩，多念万寿经啊！ 阿弥陀佛。 官儿啊，外头为什么这么鸡毛的喊叫的？ 奴才不知道啊。 快瞧瞧看， 这。下不大 有 什么是鸡毛的喊叫的？ 有一女子显冤。 女子显冤？ 真是。 好的，几天帅。 嗯， 有个女子显冤。 怎么着？有个女子显冤？ 是。 这儿没她的父母官吗？ 有啊。 这是 去吗？ 这是都是诚心脚。 是。 帮去杀了她。 哎，杀了她。 别嘛。哎，慢的后旨意。 哎，听信儿。 打破宝殿岂是杀人之所，看看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遵旨。哎，官儿啊， 这样， 这大佛宝殿上怎么能够杀人呢？ 可说是呢。 这谁的主意啊？ 奴才可不知道。 瞧瞧客， 这样， 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是。 客 是。下不大 有， 看看这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是。状子在此。 拿来。几千岁。 嗯。 有状子。 怎么着？他有状子。 哎。 嘿，孩儿啊，你的差事来了。 奴才有什么差事？ 命你跪在丹池以下，高声朗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念个太和老佛爷与咱家听。 这 可 是 可你倒是客呀。 哟，这不是客呢吗？ 哎呀，不带你出来一声要跟着，有这么点差事还不够你蹭笼子的。你 又蹭笼子了哟。 客 这哪怨不了登上这儿怨 的。你哪那么些说的呢？ 是。倒是写珍珠点儿，这怎么念？这 没有那么些说的。我让你念状子，句呀句呀，再句就躺下了。 是。去上告状女送小轿，请宣子喊冤事啊。 哎，照这个样慢慢的往下念。 这天小轿，其梅母献学，强生宋国师之女，许字是金指挥，府房为妻，六立昌尚未和锦，忽闻是否身遭非祸，赶急查问岂是情由，方知是否因病复忧，尚未受职，现已服满，前往各处谢孝，经过双府孙氏门前，无意中失落了玉镯一只，被孙女娇拾去，时有刘媒婆从旁窥见，即此狂取玉娇绣鞋一只，领他们溜飘在大街之上向师父还账，因此二人争斗一处，当今刘公道解劝，并未公允， 孙家的三，彼时又属孙家庄，黑夜之间当山二命，一不雄情二不见正，不会要讲师父拿在公堂，一位星球暗无天日，师父乃文弱书生不堪痛，组织的巨型曲招拘留监狱，且条教一闻此言惊骇异常，家中自有亲母一人衰朽卧病，是以情急紧依法律规定条例，举章上高府就不准提，还请就不全请医学秦家分众生们则先接之死，永无计及也，紧壮啊。且学请看。 嘿，真难为你啊， 说是的孩子才多大啊。 母后请看。 将那女子唤进大佛宝殿，为娘要千次问话。 遵旨，官儿啊。 这 将那女子唤醒，带进大佛宝殿，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 是，下不大 有 女子唤醒，带进大佛宝殿，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 是，那一女子太后唤你今天到啊。 上下六二， 是 上面坐的是太和老佛爷，这旁坐的是我家千岁爷，有什么冤枉事啊，自管往上回，别害怕，都有大家呢啊。 是，皇太千岁哟。 外头怎么又嚷嚷上了？ 是啊， 太和老佛爷保佑我离得近，惊了驾杂驾担的李丹呢？ 有奴才可担待不起啊。 我知道你担待不起，瞧瞧胳膊子的日对、 哎、这我说下边的 有 你们又嚷嚷什么呀？吃多了撑的 天和爷的护卫， 天爷的护卫啊、嗯、哎，出了京了不要这够使的，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惊了驾砸下单，吃的你们干的 是啊， 还叫我滚下看吗？ 嗯， 叫我骂你们什么？债权横债子，女儿，慢慢的说你的， 皇太呀。 后听着女子之言，大力与壮子相同，母后定夺。 吾儿将此案审明，审思为两，将相起家。 指望着出京走走逛逛，开开眼福，不想到遇见这么档的逆事儿。 没法子，职业您总得给办呐。 我怎么办呢？ 瞧着办吧。 哎，啊，哎，整个的这法门寺属哪儿管？ 梅武县所管。 梅武县他来了没有？ 来，倒是来了，请了个二天又回客哩。 哟。好大的架子呀！ 架子不小。 嗯，咱们爷们儿逗逗他。 这儿 叫校尉的把梅武知县给我递了来。 这儿校尉的递了梅武县那个知县去。 好。 我说告状的小妞儿。 哎呀， 有。 咱家传你家父母官去了，等他来喽，自管放大胆跟他说话，别害怕，都有咱家呢。 传长千岁。 县道，梅武县道，梅武县道啊！ 我说你在我这儿嘀咕什么呢？ 我还嘀咕呢。梅武县那个知县呢，他来了。 我知道， 又知道了哟。 不是，他在哪儿呢？ 您瞧，就在这儿呢。 哦，就是蹲着的。 哎呦，人家还在那儿跪着呢。 别僵着问他。 是， 我说下边跪着那位，敢是梅武县的县太爷吗？ 臣不敢，赵林。 不是，啊，他叫什么？ 赵林，露面的那个家伙。 他姓赵，他叫赵莲。 对，莲头。 哎。见了咱家为什么不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 哎呀，你没有什么罪过，抬起头来我看看你。 抬头吧。 先走。 走。好一个胆大的梅武知县孙家庄，何月之间刀伤二命，一无凶器，二无见证，无故把个世袭指挥拿稳了在肩。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既瞧不起您呐，他还瞧得起我嘛？ 你又算哪棵葱？ 我怎么又葱了？ 沙木壳给他摘下来。 哎，凉快凉快吧。 吧。 小富鹏是杀人的凶犯，不用说，是你给他的刀啊。 停住啊， 说 打官司不许拉纸人。 哎，倒是没有，您瞧这状子上就写着刘媒婆呢。 哦，这状子上有个刘媒婆。 哎，您瞧在这儿呢吗？ 哦，在这儿呢，不错。这个刘媒婆她住在哪儿？ 是在博义庵。 博义庵，那么你呢？ 也是在博义庵。 哎呀，闺儿哎， 怎么着？ 你瞧瞧，拿这么好的孩子跟那宗嘎杂子一块打练练， 是 这日子长了闹得出好来呀？ 简直的没好，趁早找房搬家。 你给他的房钱？ 连我还住庙呢。 逼了刘媒婆去。 是，下面的 有 逼了刘媒婆去。 好。 这儿有一张状子， 是 给那个县官叫的瞧瞧。 哦， 告诉他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 是 众儿女佛性无恩可报，弄张字纸就把他给刷下来了。 哎，是。哎，我说县太爷您起来。 公公 公公，还都是四车上呢。县太爷说了，您呐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众儿女佛性都无恩可报了，弄了张字纸把尊下给刷下来了。 惭愧。 惭愧，在这药铺里呢，拿瞧瞧吧。哎，你认识字啊？ 做官人也不识字的道理呀。 哎，难得知县会认识字了。 御上告状女宋氏巧巧啊，是巧巧我在哪里见过，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好吉祥 啊，太爷。难道你把你宋姑娘都忘坏了么？ 他说话，说话 你就是宋国世子的名唤巧巧。 正是。 为何告辞刁状？ 岂不深怨？不为刁状。 对，这 是为何不告？ 不必相信。 是 今天 怎么着？ 两次全还了。 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这是有王法的地方，不是尊驾您那个小。擦擦眼儿， 老实点吧。 他也一场风雨后，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怕他 你呀、啊，跪下说话。 哎，叫他跪下。 跪下。 和尚啊，这是谁呀、啊？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您没闻见这股子味儿吗？ 三曹对岸，你跟我说实话。 说话。 亲笔用笔。 招啊，你早干什么来的你？ 说是呢。 千岁呀， 到底 招我的生气。官啊， 这 这儿有一锭银子，给那告状的小妞儿告诉他说，官司算他赢了， 哎， 可还没落案。 哦， 哪时传哪时到，叫一趟给一趟，去吧。 知道。哎，我是妞儿这儿来。 父母您叫我呢。 哟，你是妞吗？ 啊， 得了，咱爷儿俩少叙话。 那我那边待公公何事？ 先别说了，官司啊算你赢了，暂时可没落案呢。哪时传你哪时到，赏你官保一定，拿家里买点正经东西，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自管告他来啊！回客吧啊！ 多谢千岁。 得了，甭谢了，回去吧。 啊，太爷，你抬头观看， 看什么？ 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呢。 哼，你搞得好刁壮啊， 才知道你姑娘的厉害。哎， 得了得了，姑奶奶少说句儿吧。 嘿嘿，得了，谁还不知道你是知县，干什么呀，当着我你还欺负他呢。 哟， 你走开点， 这不热闹吗？ 对，上回给他。 哦，这您再带上点，别瞧天热回头着了风脑袋疼。 我将刘媒婆交付于你，限你三天，将一干人犯带齐，短少一名，我要你的人头。下课。 下课吧。 来， 全走了， 全走了， 走了。 哎呀， 那怎么着？ 今天可把我累坏了， 可真把您累着了。 我在宫里多次问过官司， 可说是呢。 哎呀，哎，官啊， 啊， 整个的这会儿什么时间了？ 个时了， 个时是什么时候？ 28:07。 你走开这边， 嗯， 哪有那时候？哎呀，太和老佛爷呢？ 入了寝宫了。 好，搭轿请安 了。搭轿请安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萧长华等演唱的京剧《法门寺》，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昆曲选段。先请听《牡丹亭·游园》，华文怡、金彩琴演唱。 吹来 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长生殿哭相》。 耶，苦恨呐，尘缘里呼。 Thank you.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窦娥冤》《斩娥》。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昆曲选段。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